啊，收集威号柳旧巫窑啊，说是最近咱们这个新闻里面少了方言了啊，这是不是我的风格，哈哈，是吧？别介，我回头这风格一保持时间太长了，这回头奖金没了，哈哈，我们这不许说方言，都得普通话您的，哈哈，偶尔吧，表演性质啊，我给您来一段，是吧？那得看情况啊。这我必须回应啊，8878，您批评的有道理，我们好好的接受您的批评啊，好好的反思，琢磨琢磨怎么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那这事儿跟咱节目没有直接关系，我这就不多说了啊。还有这个8439，可不是吗？你这个啊，当然话说的是重了点，但人家心是好的呀。就那警察那个事情怎么回事？弄明白了没有啊？是不是啊？啊，6271，说这个什么时候规定老百姓必须听京戏啊？没有这个规定吗？没有这规定吗？国粹嘛，怎么叫必须呢？是吧？没有这个必须而言，法律上是没规定，是吧？但是按照咱们节目的规矩，特别是咱们节目绝大多数听众的要求，有此一说，这个可以吗？6271，4038。啊，真是啊，就是这个包括咱们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咱们当年革命战争时期啊，也很多的论述啊，包括毛主席都有论述啊，啊反贪这块那必须的，是不是啊？9866是吧，说是这个停职那个事情啊，就派出所那事儿，那赶紧查清楚了，那必须的，是吧？还有这个微信上的很多朋友，是吧？这个啊，小猪的啊，是鸭妈妈，是什么？对，啊，这一位听众啊，这是他的网名啊，真是哈，我看有的那个清洁工啊，真是把那垃圾啊直接扫下水道，这合适不合适啊？可说呢，荣平路怒症根本原因不守规矩，不守秩序，是吧？这个哈，秀猫啊，纪念洪老爷子那必须的，龙哥是吧？还有小品是吧？小品什么内容是吧？张伯荣。啊，真是啊，你这样的警察你怎么弄啊，这个可说呢，阳光师傅啊，说是那个啊，后面咱们做买卖那大妹妹不来了，来了一小伙子，哈哈哈，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您说的有道理是吧，成立师傅啊，这反腐败工作这不能停，继续打击那必须的，敏敏也是啊，让贪官无处可藏，小罗是吧，啊谢谢您啊，微笑。啊，严格安检那是好事儿啊，静勿扰。哎，这戏放的，哎呀，头号嘞，恰到好处，是吧？你这个主持节目也是个道理，是吧？党管不给您放京戏，哈哈，是吧？不是当官啊，就是主持节目啊。这个海娟啊，北京增加这个医保定点机构，这好啊。绿叶说是老两口子都听咱们这个京戏，是吧？这是一个。啊，您还给我起名字是吧？对，我不叫这个啊，北京歌哨、星星草，这都是新朋友啊，就是其实也是老朋友，可能平常这个很少言语是吧？这个很少这个什么啊，就是潜水了嘛是吧？还有海中来风，嘿，大热天的，能不能给大家伙来几段啊？你看这群众的呼声啊，这个嘿好嘛嘿，赶紧的啊，抓紧时间讲故事吧。哎呀，这事儿闹的有惊无险，吓一跳，怎么回事呢？这是北京晨报报道，这就发生在昨天早晨早高峰的时候，地铁大兴线枣园站，它有一上行的扶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扶梯之上有一位中年妇女，哎呀一声哐当就躺地下了，哟，把大伙吓一跳，赶紧拿这个车站管理人员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女的拽一边来，说怎么回事啊？哎呀，这腿都磕破了。怎么呢？这电梯呀、啊，走着走着，突然之间，他本儿来了一急停。后来查明，是因为一小石子儿，那么一个小石头子儿惹的祸，把这电梯那个他那个台阶之间啊，给卡了一下，卡了一下。电梯有一，因为它有一个自动报警装置，一看呀哈，电梯一看反应过来，哟不行，出事了，赶紧停啊！我就是打个比方啊，电梯一停。那女同志站电梯上，她没反应过来，按惯性啊、往前那么一悠蹬，咣当躺地下了。哟，这个倒说是有惊无险啊。你要说这电梯，其实要说从技术这个层面来说，倒挺认真负责的。 但是这个哈哈，这个大伙坐电梯得多注意，您得扶着点儿，是吧？另外，反正这方面这个检修啊什么的，但都得必须得抓紧呐、啊。那您看呢？是这个理儿不是啊？我说，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哎呀，你包括豫园啊，是多放京剧，你大伙儿怎么这么喜欢京剧呀、啊？是吧？我都 hold 不住了，哈哈。这个北京晨报的报道啊，说是有一银行业务顾问小陈儿，前段时间上法院了，干嘛去了？他惹事儿了。这个哈、啊、不是业务顾问吗？经常那银行业务员给您打电话啊，那什么，我们这儿又新增了一款理财产品，哎呀，收益老好了，这他前景看好，您赶紧抓紧吧。他就干这个。可是呢，他给客户推荐那理财产品，您猜怎么着？嘿嘿，是他自个儿编的啊！他创作了一款理财产品，根本就不存在，跟人签了协议，然后呢，把人家给蒙了，骗了311万，全部用于赌博，是挥霍一空。嘿嘿，这年轻人呐，真是太不消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一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